没事，我仍然请那个表哥帮把书带来，以为大建中他们补充的这本书，就我发一半没找到，待会我记错书了，那这件事情就算搁着吧。那还有就是昨天晚上那个有人跟我补充一件事啊，就是说温白吧，如果真的要打那个什么子宫的那些肿块的话，还是要忌口，就是说是用了有效的那个人，他的使用经验是，凡是那天有吃比较油腻的肉类啦，或者吃这个调味比较重，什么葱姜蒜味道比较大的啦，或者是有喝到冰冷的饮料，或者是吃到生的水果，那些日子大概都会打不动。就是这个巴豆啊，那么小一点点，它的那个热性还是有限，你稍微有一些干扰它的油腻的重味道的冷的这些因素，就这个没有效，所以就跟同学补充一下。那我们昨天是到那个淤血片啊，我们来看一下，吐血、淤血、吐血啊，然后还有创痈。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助教帮我找一下， 这个你补充两个，有没有补充的肠痈汤？ 这个首先的这个下淤血汤已经跟同学提过好几次了。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但是呢，他这个十五之一条这边他还提到淤血病的人啊，会胸闷、唇微、舌青、口燥，那特征是喜欢喝水，但是不喜欢吞下去。那这个喜欢嘴巴流水，但不喜欢吞下去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人他身上虽然觉得燥热，觉得热得发闷，但是他其实不是真正的热，所以如果有冷水端到他面前的话，他还是会喝到嘴里，好像觉得有点怪怪的，没有想把这个水吞下去。那各位同学，像是因为我之所以会要强调这大下雨的，是因为我们台湾有太多太多的妇女都跟我讲说，我的体质是虚不受补，那我只要一吃到什么黄芪或者是当归或者人参，我马上整个牙龈就肿起来。那但是这种自己觉得自己一天到晚在上火，然后又虚不受补的这种人，其实有一大半都是这个下淤血汤症。那还有一些人，他是一呼吸你就觉得他那个整个呼吸的味道都是口臭，好像内脏是哪里烧，不是在燃烧那种感觉。那我们但是呢，这个东西如果它真的能够让我们打到五脏啊，就是我们一般的把脉法，打到这个寸关尺两手，哪里有尖尖的脉，你确实打到有实火，那你就退让它。比如说有胃火，就用了什么清胃散火、白虎汤把它退胃火，或者是有什么火就退什么火，那基本上那个口臭应该就会好。但是往往那样的病人是你把他五脏的脉是没有火的，都沉塌塌的，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他的那个口臭是下淤血汤，有的时候就是下淤血汤一两帖就好了。那还有他的给的这个主症点呢，舌青这件事情，一般都是有淤血的人舌下青筋很明显嘛。可是这个我今天这样课堂讲，也觉得其实大部分有淤血没淤血的人舌头反面都是有青筋的，对不对？对，所以要多青才是有淤血这件事情，我还是没有那么的确定，就是比一般正常的感觉更严重的青筋明显，再来考虑这个。那还有一个主症点，他在前面讲唇微，说是有淤血的人，他平常一直用那个长期处在那种假性上火的状态下，他的嘴唇会看起来哦，好像你们一般正常的嘴唇这样的抿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嘴唇是干干瘪瘪的。就如果你又看那什么那种很狗血的连续剧的话，就是那种很刻薄的后妈的那种瘪嘴一下的那个表情的那种唇。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嘴唇看起来特别刻薄啊，搞不好这个人内心其实是很善良，只是他有淤血而已。那这个，那至于说这个淡欲漱水不欲咽啊，然后他还有一个说脉为大来时，他通常就是这个脉不服了，而他说腹不满其言我满，那这个腹不满其言我满就是说平常的日子我们一般人过着，但是身体里面有这种下淤血汤打了淤血的人，他就是老觉得闷，但这样的身体感，我现在同学都不会陌生。你认识人，身体自己就会有这种感觉，就莫名其妙就觉得我好闷，整个身体闷闷的不舒爽，这样的感觉，这样总加是一个张仲景的淤血辨证。那么， 至于说夏雨雪汤的吃法，它这个吃法是这样，我们平常是吧，如果是一次的分量哦，我通常是比如说我们台湾人的话，大黄的话就1钱到2钱之间，那大陆人你要加你自己加好不好，因为这个药要用酒泡过，酒泡过和大黄都不会那么凶了。那桃仁我们一次用7个，那土鳖虫一次用7个，那全部都打成细粉，所以这样子的细粉，然后你这样细粉这样差不多，那个细粉大概20公克左右，那20克的细粉，你用一碗的绍兴酒或者花雕酒给它泡着，泡半个钟头，然后那个连酒带沙，把那一碗煮成0.7碗，然后就连那个汁跟渣一口气一起吞掉，这样子的吃法。那而且夏雨雪汤的神奇的故事是，有一种病毒感染，我们称之为狂犬病，这个是非常难医的，因为狂犬病的那个患者，他通常来不及产生抗体，他就已经把那个病人的脑子烧坏了。那西医几乎是1000个患者，999个人会已死，那唯一不死的那个是采取那种人工冬眠的冷冻疗法，让那个病人昏过那一段病毒的高峰期。但是这样子用冷冻疗法冻过去的病人，通常智能也是严重受损，所以就算救活了，也是不是原来那个人的感觉了。可是中国的乡下啊，就有些医生，他就只抓一个但欲漱水不欲咽这个主症，就觉得得了狂犬病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就每天给他喝夏雨雪汤，然后据说排出人家臭大便，然后就好了。然后据说在大陆的网络，不就据说曾经看到过，在大陆的网络上面，有人曾经公开说，我曾经小时候得过狂犬病，然后我们乡下医生用这个方法把我医好，结果遭到所有网友的抨击，说一定是搞错，那一定不是狂犬病，狂犬病不可能这样医好，然后怎么样。那但是就是这也是夏雨雪汤其实也不是有明确的能够克制什么狂犬病病毒的成分，但是中国人就这样对症乱医啊，然后就莫名其妙有医好的案例出来。而且据说是因为狂犬病的三步医法，一个是用夏雨雪汤，一个是用马钱子，可是马钱子要医到狂犬病，那个用量刚完马到快要死掉，就是会把人几乎毒死的程度。那另外一个就是用一种那个我们叫做紫竹的那种墨竹，黑黑的竹子的根煮水，据说也是有效。那但是就是据说用这类的方剂医好狂犬病的人，这医完的时候说头上会多出几根鲜红色的头发，要把那几根红头发拔掉之类的。那狂犬病为什么跟红头发有关系，那不知道啊，就是都是一些很神话式的这种故事情节。那至于说15之3的这个桔梗汤，那其实呢这个就是桔梗甘草汤啊，就是只是说你若吐的血是乌黑的血，代表这个血就是你已经不要的血了，所以就把它挤掉。那但是呢，如果这个吐的血如果是鲜血的话，那个血还是好血，所以要想办法止血这样子。那其实说一个一般般的止血方，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是很冷的冬天忽然吐血的话，通常那个止血汤就是暖药而已。就比如说冬天忽然吐血的人，理中汤非常好用，因为它那个是天气冷，然后血管收缩造成的出血。那你只要用暖药把它血管弄松开了就没事了。那前面讲的这个夏雨雪汤的话，同学，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人，如果什么补药吃进去很容易卡住啊，补不进去啊，等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个夏雨雪汤都算上是很重要的方法。而且现在的人体质调理啊，就是差不多调理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就要处理淤血。夏雨雪汤吃下去，它不会太痛，至少不会像平常汤那样痛，但是拉的时候呢，稍微肚子有点疼，那还是会有的。好，会。如果说我们台湾人吃夏雨雪汤的话，通常会泻的还蛮厉害的。那大陆人如果大黄的耐受量比较大的话，那就因为淤血药，大黄也是一味淤血药，大黄有点像把淤血冲开的那个冲击力啊，所以什么摔伤啊什么的，用大黄煮水喝都是能够把那个伤口的淤血赶快化掉的。那再来吐血的话呢，有两个路数可以止血，那个意思是差不多，就是薄叶、干姜、艾叶这三个加在一起，就是第一个 提供血液暖度，然后对不起，他还要用马通汁啊，要用马通汁是马尿还是马大便泡的水啊？那当你今天如果不太严重的话，你就不用努力去找马尿之类的东西就算了。那这个汤呢，主要就是如果你有了那个马尿或者马大便泡的水的话，比较能够让这个药气跟人的这个血分比较有亲和力，但是主要就是提供能量，并且不会帮他指路啊，百脉朝肺，肺在那边不要走歪了，大概是那种感觉。那另外黄土汤这个方，主要一味药是燥中黄、燥心黄土。今天的中药材叫做芙蓉肝，就是趴在那边龙的肝脏。那我们中医其实历代后代的本草有各种各样的止血药，那个止血药都是什么什么肽。什么栀子烧成炭，什么烧成炭，什么烧成炭，什么烧成炭，甚至还有一句方叫石灰散，就十种东西都弄成灰的散。那这种反正烧成炭的东西，植物药烧成炭就有办法止血。那但是那个孔子义有一个方式，把猪肉炒成炭，那个是化瘀血的啊，就是猪肉炭就是破瘀血的这样子。那至于说你说妇女的肝血痨。这个路数，肝血痨这个病，如果是张仲景的方，就是用大黄蔗虫丸，就是内有淤血，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很焦枯。但是民国初年的张锡纯，他治疗肝血痨有好几个套路的方子，都是用一个组合，就是用生鸡内金。他说妇女的那个淤血造成的憔悴，用生的鸡内金化淤血，人不会被伤到。然后同时用一些山药也煮进汤药里面的话，山药就可以把这个人滋补回来。那那个是，张锡纯的什么理冲啊，是冲脉的冲啊，就李女人的这个下腹的这种病的那个方子的一个常常用的一个主结构。那黄土汤呢，它的这个燥心土，就是你那个炉灶里面是烧柴嘛，那各种柴不是都烧成炭、烧成灰吗？然后那个灰粘在那个炉灶的墙壁上，久了又结成土块，那这个就是各种灰的集大成，所以是超级止血药，或者说同时是超级止吐药，就是有的时候一个人呕吐不止的话，你这个燥心土随便抓一把熬水喝下去，也是立刻能够止呕的除非是那个人的呕是那个结阴病的那个干姜黄连人参汤，那个是上下，就是上热下寒的那个身体的气场的结构造成的吐，不然只是单纯的止吐的话，黄土一味是很好用的。那这个方子里面呢，因为要暖你这个人，所以有附子，但是要凉血定血又有地黄。那实际上我们在给人开这个方子的时候，通常会不会做一点调节？就是如果这个人已经是体质偏寒的，那我们就附子白术放多一点，黄芩地黄放少一点。如果这个人是偏热的体质，那就地黄黄芩多一点，白术附子少一点，就这样依此办理，加减不会很难。因为黄土汤除了用在吐血之外，后面又出现一次是用在那个便血。那便血要分两种，张仲景会用什么先血后便，还是先便后血之类的说法，但是我们今天就科学点，就不要这样想。就是如果这个便血是肛门那一段的出血，那个是直肠那边的血分有湿热，那个是当归红豆散，无论有痔疮或没痔疮。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是大便里面就看得到大便夹血丝丝，那这个人也知道这不是肛门流出来的，那就是肠道出血。那肠道出血、胃出血，这些都是黄土汤，这样子分就可以了。那至于他说如果这个人是一时间心气不足，那我们说心气，古代那个时代的文献，心气都是指心阴，就这个心阴不够，心火一旺，这个人忽然吐血或者流鼻血了，那这个二黄泻心汤，这个赶快吃下去就把那个火象降下来。那当然这个方子曾经二黄泻心汤在大陆有个连续剧，这个连续剧叫神医喜来乐吐槽他，就是那什么御医用二黄泻心治某某大官的流鼻血，然后都治不好，让神医喜来乐就把大蒜磨成泥踢在那个人脚底，引火下行，然后治好了啊之类的。那当然引火下行也是好方法，所以你们自己看着办。如果你觉得大蒜不够力的话，用无茱萸醋调很有效。那再来就是便血的话， 就是肠道里面流出来的，胃里面流出来的是黄土汤，那肛门那边流出来的是当归红豆散啊。那再来呢，这个流鼻血辨证还有吐血辨证都没有临床意义，所以就算了。那后面的伤科药的话，王木流行散这些药物啊，就是什么硕卓细叶，今天好像叫洛德打啊，洛德被你打的那个洛德打。那这些药物呢，有几个要烤焦一点啊，烤成黑黑的，然后磨成粉。那王木流行散，平心而论，我觉得它的效果就是，总之就是，如果你的那个伤，它这是治刀伤之类的伤，你身体被切了一个口子，那拿了一个口子用王木流行散，那我们今天有个东西叫云南白药，对不对？那其实无论是王木流行散跟云南白药，其实都有的时候比不上西医这几年开发的一种好像薄薄的一层果冻状的东西，要贴在皮肤上的东西，那个叫也不是人工皮肤，但台湾叫阿夸什么东西，叫水什么东西，就是那个东西其实对于那个老人家什么糖尿病长乳疮什么东西的那种西药厂的那个产品还蛮好用的。那如果是一个那个在住院的老人家病人，你他的那种伤口，你用那个西药的那个贴的那个东西，跟云南白药比的话，云南白药不见得能赢。所以就，那王木流行散做出来这个药粉跟云南白药比又是如何呢？那我个人觉得是，如果你这个人的伤口能够保证绝不碰水，他会赢云南白药；如果你的伤口还是会不小心沾到水，他会输云南白药。这样子讲可以吗？就是因为王木流行，可能汉朝的人不是那么喜欢冲澡泡澡的，可能就是他受伤了嘛，就反正身上真的脏了，就湿布这样子擦一擦，擦个澡就算了。如果你能够维持这样的状况来养伤的话，王木流行散是涂到那个出血的伤口上，它就能够立刻让那伤口结一层那个硬硬的壳子，但那个壳子只要一沾水就化掉，那化掉就还要化脓，所以就是要保持，一定要保持干燥。而这个药物的特征是在于，这个方剂的特征是它里面除了止血、除了消炎的药之外，它还有一些像花椒之类的啊，就是反而你会觉得，哎，我伤口是怕花炎，你还放这种辣辣的东西干什么？伤口上撒盐还不够，还要撒辣椒。但是问题就是这种热热刺激的暖药，它会能够让你那个伤口的组织维持一个活力，就是不要死掉，要继续的长新肉。所以你不碰水的情况下，你王木流行散，然后内服什么生机散之类的，哦对对对，生机散要记得坚持。我从前我的阿姨有一次那种乳癌什么做手术啊，她那个因为她那个手术是要有一个那个针管在身上，以后还要打药什么的，结果呢就是凡是用生机散治疗手术后伤口，你都需要提早两天就去拆线，因为它肉长得太快，你不提早两天拆线的话，你就算缝个脸上拿那道口子，那个线都被埋到肉里面去，然后拆线的时候非常难拆，就要把甚至有研究要把肉重新割开才能把线剔出来。所以如果你用生机散然后觉得伤口愈合得很快的话，一定要记得要跟医生会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么早拆线，没问题没问题，你说就是有问题现在就拆，就是要让他去吵架，因为他们不会预计你的肉会长那么快这样子。那所以内服生机散外王木流行散，王木流行散。那另外我自己如果那伤口是一整片有点深度的，我比较喜欢用那个我忘了是什么生机红玉膏那个方子，就是那个药油里面我先炸十个二十个鸡蛋黄，然后把那个药弄进去了，其他药有点像紫云膏的结构，然后再放大象皮磨成的粉，然后还有珍珠粉那些东西，那个弄出来的膏就是对于有深度的伤口，那个就是你那个药膏要抹得很厚，就是厚厚的，就是不要薄涂，要厚涂，然后整片用纱布什么的覆盖起来，那个橡皮珍珠粉跟蛋黄油合在一起的那个生机红玉膏，它比较能够快速的让这个肉长平回来，所以那个以外用来讲就算很好用。那至于张仲景的排脓，伤口上如果要排脓的话，排脓散、排脓汤结构都很单纯，等于讲过就是桔梗甘草组了。那只是排脓散的话是 枳实几芍药几梗啊，芍药枳实是几东西也是保有帮助的。然后呢，做好之后怎么样呢？用熟的鸡蛋黄一起调，就是然后来吃这样子。那个蛋黄里面卵磷脂也是很有帮助的。那排冬汤的话，就直接这些桔梗甘草组，再加上调和营卫的生姜大枣组，然后把它推到皮肤表面，这样就可以了。那浸银霜的这个定义是这样子：浸银霜用黄连粉，这个方子是有一种霜是你会一个你身上有一个小霜，它会流黄水，然后这个黄水沾到旁边的皮肤，旁边的皮肤也开始长一个小霜，这是有很标准的症状的。可是实际上今天会得这个浸银霜的人的人口数没有那么多，所以就会有人怀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一般说蛇缠身的那个带状疱疹类的。那但是带状疱疹类的黄连粉就不是第一好用的方，就是完美的浸银霜是黄连粉是好用的。简单来说就是像昨天同学有讲的，就是同学讲说，哎，他身上起荨麻疹，可是吃了这个麻黄连翘赤小檗汤没有效。事实上，张仲景麻黄连翘赤小檗汤是治疗溶血型黄疸的，他的张仲景对到的是人发黄，张仲景没有讲起疹子。但是后代的人发现，很多人起疹子的那个是因为血分湿热，所以才借这个方去用。但是这个不是完全符合张仲景的使用点的。那你借来用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到，哎，这个病人可能是受风，可能是别的受寒，或者是别的因素，不见得是血分湿热。你对病机用的时候，他必须用完全另外一个思考板块来使用它，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所以，这个黄连粉呢，如果完全就是张仲景说的那个一个小黄水泡，然后沾到旁边又长的那种就好用。那至于说，蛇缠身的那个带状疱疹，像带状疱疹的麻烦是，目前的我们的中药临床都是有的时候这个方好用，有时候那个方好用。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个人这个方好用，我们也搞不清楚。比如说有一次我的干哥哥有跟我讲，他半夜发现他的那个后腰开始有一条那个红线在头往前面长，然后他就觉得赶快要挡一挡。那桂枝汤那个肚子挡了怎么办？那小建中汤，所以科学中药小建中汤拿一点吃了，然后就退回去了。那后来有一次丁助教的弟弟啊，也是这个带状疱疹然后要往前面长，然后也是小建中汤就退回去了，就是直接用那个桂枝泻去打。但是有些人就是没有用，有些人闹得很大没有用。那我们中医总的来讲，是带状疱疹最常用的，就是有效度最高的一个方，但是都不是绝对，是叫做瓜蒌红花汤。那是后代的一个方，它是本来那个医生想用柴胡系，然后后来发现用那个瓜蒌石还是什么啊，跟红花更能够推到那个地方之类，就慢慢改出来的一个方。那瓜蒌红花汤的胜算高一点。那还有一些我们台湾的那种老奶奶教我的方，就比如说，一大把绿豆去煮水，然后水滚几滚就把水滤出来喝，就是绿豆皮的烫水涮过的那个水。就是不是要煮成绿豆汤啊，就是生绿豆一煮滚几滚，就算那个绿豆水一直喝一直喝之类的。然后那当然以中药材来讲的话，中药当西药用，能够抵抗那个病毒的成分的，比如说雄黄可以抵抗，蟾酥可以抵抗，天门冬也可以抵抗。就是但是这些东西就是不一定哪一个最有效，所以带状疱疹的话，我也只能讲到这样，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这个方有时候很有效，有时候失手，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那再来是常庸，那个常庸的话，一般来讲就是比较多的啊。如果一个常庸，中医古书强调说右脚会伸不直的那种，通常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阑尾炎。但是后来又有一些古书补充说，有另外一种是左脚伸不直的，那左脚伸不直的是小肠发炎化脓这样子。可是呢，这个常庸的起手方，我今天讲起来，今天觉得比较没有乐趣，是因为这个，如果今天我们假设这个故事情节是发生在阑尾炎这个事情上好了，那这个脓啊正在大发炎，还没有那个血还在燃烧的状态，还没有完全变成一包脓的时候，那个当下是后面那个大黄牡丹平汤。那个是立刻退肠火消炎的方子，让那个血不要变成脓。但是你把那个发炎退下来以后， 那个有一些已经烧坏的血还是会慢慢积成脓，积成脓之后就会变成有你的那个肚子里面啊，你会按到有一坨软软的像个水袋一样的东西。那如果这个人肚子里面有脓的话，张仲景是认为那里面有一个脓的包块的话，皮肤表面也会肌肤甲错，也会干干的粗糙。像这个东西甚至在西医院的治疗都会看得到，就是比如说你什么地方发炎，然后西医院马上找到了针对那个感染的病菌的那个抗生素打下去，让你那就消炎了，可是当时那个消炎就不红肿了，就平掉了。可是你的身体那个曾经发炎过的地方的表面的皮肤就一直是粗的，因为你发炎那个过程多少会产生脓，然后那个脓没有办法代谢掉的时候，皮肤就会粗一块，这样子的故事情节。那要治疗这种里面曾经发炎外面皮肤从此就粗掉一块的，那简单的方法就让组织把那个脓吸收掉。那组织刺激组织把脓吸收掉的薏仁这味药，它的功能就是让身体去辨识出不属于它的东西，然后把它消化掉。所以薏仁它几乎就是各种异物的标靶药，就是它会让你的身体去辨识这个不是我的一部分。那异类啦啊，那所以癌细胞什么的用薏仁当作一个其他，就是有癌症的人就要时不时要喝薏仁水，这样你喝的那些其他的中药才认得出那个癌细胞不是我的一部分，这样子。那所以薏仁加附子加上败酱草的这个药粉，再用水煮一煮来喝的话，就可以刺激身体里面的那个脓氧类的包块消失。那至于说大黄牡丹皮汤，讲到说正在那个大痛大热的时候啊，用大黄牡丹皮汤把那个连发炎带淤血一起打下来，是张仲景时代的最佳解。但是到了后代就觉得这可能不是唯一解，因为后代治疗这个常用的方子，后代比较喜欢用的东西叫做红藤，红色的藤蔓的红藤，就是一大把红藤，然后拿黄酒煮，那个酒煎红藤饮，就是酒煎红藤饮是对于那个阑尾炎的特效药。那当然我之前讲到台湾的朱穆通老医生说，你刚发作这个下腹部刚闷痛的时候，你抓紧那个手足厥寒脉气郁厥的症状，马上到胃镜上下去，通常那里就结束了。那这就是拖了又拖了，真的变成肉体的发炎了，才需要用到什么酒煎红藤饮啊，大黄牡丹汤啊，或者是更加浓变得已经一滩浓在那边的，用薏苡附子败酱散收摊。那我们补充讲义有没有这个常用汤？没有啊，那没关系，因为常用汤跟那个煎鸡尾金汤差不多。没关系，因为大黄牡丹皮汤跟这个差不多，就是另外有一个后代的常用煎金方锥的常用汤，是那个好像是里面有用那个之前是那个肺痈的那个里面什么冬瓜仁之类的东西。那这一类的因为阑尾炎的特效中药很多，甚至比如说新鲜的薏仁啊，薏苡那个植物的新鲜的根也是水煮一煮，久煮煮是特效药。那又或者有一种地方草药叫什么咸丰草，就是清朝咸丰皇帝那个咸丰草，那煮了一直喝也是会好的特效药，这个都是很多了，不一一介绍也没关系。好，那我们中壁篇已经看过了，那再来就是最后妇人篇了。那妇人篇一开始怀孕的孕吐用桂枝汤讲过了，那桂枝茯苓丸是张仲景的故事集啊，不止啊，十六支，现在在讲十六支二。桂枝茯苓丸是这样子，它的原来的故事情节是说，这个妇人她怀孕，可是怀孕的妇人她同时身体就有子宫肌瘤，结果那个子宫肌瘤压到那个胎儿，就变成不是胎儿撑不住，就是妈妈撑不住，这样的故事情节。于是张仲景要想一个也能够让那个子宫肌瘤能够消掉一些，但是也不要伤到妈妈，也不要伤到胎儿的方法，所以就用了这个桂枝茯苓丸。它是一个有一点好像把那个地方的血分做一个疏通，但是不要太凶狠，来消子宫肌瘤的一个方式。那所以因为张仲景的这个故事的 context 的前因后果是希望能够让这个子宫肌瘤在不伤妈妈不伤小孩的情况下消掉，所以才会用这个方法。也就是我今天如果这个人是没有怀孕要打子宫肌瘤的话，那我用五百丸什么的，我用更强的，我觉得我不是一定要用这个方法。 所以如果你说子宫肌瘤要又做一个调理的话，你会吃茯苓丸，你稍微用一点，会吃稍微用一点肉桂啊，也不用到最贵的，那这样子疏导它还是可以。但是呢，如果你勤奋的吃桂枝茯苓丸一个月，然后希望能够在一个月里面子宫肌瘤能够小一公分的话，那通常都要很忌生的，就是你的体质只要稍微寒一点，这个药就走不动，就是这样简单。那又或者说，通常这个桂枝茯苓丸症的主人，现代人来讲的话，子宫肌瘤往往会挂一个大厥阴，所以呢，他那个人可能长期是当归四逆加味汤症，或者长期是当归生姜羊肉汤症，所以那个厥阴框架的部分要帮他补好，那厥阴补满才能打肌瘤。而且如果这个人他的肌瘤是挂厥阴的，你在治疗的过程会出现一个很惊悚的状况，就是本来五公分，他会被你治成八公分、九公分，然后才散掉，就是把它撑散。就它是预住的肌瘤，它会变大，然后变软，然后散掉。所以那个病人要有，这样子治，我的肌瘤还会长大一遍才散掉的那个觉悟。不然的话，治疗过程他一直去检查，真是吓死人！你不治还好，越治越大。因为如果是西医的检查，只会检查它的大小，不会检查它的那个软硬度或者松紧度。但是就它是慢慢撑大，然后才扩散散掉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父子汤讲过了，那孕妇忽然见红，用焦艾汤来救这个流产讲过，那腹中什么什么痛啊，不知道什么的痛，灯会跳散讲过，那孕吐的话，他说用干姜半夏、人参半夏丸，这个那就是三个月以后的孕吐，那你就把这个做成药丸哈，就是平常恶心的就吃一些，恶心的就吃一些这样子，那再来。当归贝母苦参丸就让人觉得有点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比如说你怀孕你会觉得有点难尿尿，所以但是你吃饭又不成，吃饭喝东西又不成问题，就是到底是有病还是没病。我这样问好了，就请问一下怀过孩子的同学，你们怀孕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什么胎儿压迫还是什么东西会变得很难尿尿或怎么样？到底那是什么一种故事情节啊？ 就是会尿频。 对，尿频才对嘛，对不对？好像来尿尿的比较少一点，是不是？那苦参是一个很燥的消炎药，而贝母是一个就是比较是也是好像把那痰或者脓挤掉的药，所以这个地方让人怀疑的是。因为贝母苦参这一组主要是用在身上有什么毒，就是那种有毒而化脓的什么状况才会用到这一组，可是这个有毒而化脓的这个什么状况不太能够直接对到孕妇尿不出来这件事情，所以我只能说这个药方有可能是就是我们一般本草学认识的当归，或者我们一般本草学认识的贝母，或者一般本草学认识的苦参，其实不是它并不能掌握它完整的药效，所以也就是说特别强调女人在怀孕期间用这三味药，说不定是这些东西对人体的内分泌这个东西有某种我们所不知道的影响力，就是苦参这种冷又冷又毒的药有没有可能是让它什么激素少一点多一点，然后做某个西药性的调节。但是总的来讲，就是如果我要用中药的药理来解释这三味药的结构的话，就觉得太过于勉强，也太过于硬撑了，所以这个方法只能这样放着了，就有机会要用的话再用。但是怀孕的时候其实小便难的情况一也不是那么多，二也不是那么痛苦，然后三的话就是其实真正怀孕最凶险的那种病，说什么孕妇到后来会什么血压过高啊什么，那叫妊娠什么毒水毒还是什么妊娠血毒或什么东西，台湾有别的病名吗？就是那一类的东西，就是真武汤或者肾气丸这样子。就怀孕真的最凶险的那件事情，是真武汤、肾气丸在管的。就是那个什么小孩跟妈妈什么血型不一样或怎么样，那什么东西那个，就是 比较那个凶险的那几个状况，大部分的那个症主症框架都是归到真武汤肾气丸。而且你觉得怕真武汤有那么多附子太凶恶，如果肾气丸吃得够，比如说像肾气丸治糖尿病的话，那个一把一把药丸这样吃效力不够，你要一个月做出疗效还用汤剂，就是比例来讲的话，就依照这个比例，比如说附子三，肉桂一，然后地黄的话一口就开30克，其他一比例来算，就是我们台湾就一开就8钱嘛，8钱地黄，然后三就附子还可以再加，肾气丸如果做汤剂的话，附子可以多加很多，就地黄30克，泡附子30克，然后生附子6克，然后肉桂4克什么的，然后其他差不多这个比例。那因为是地黄3，地黄8，泽泻3，山药4，茯苓3，这样子的三补三泻结构嘛，啊，就是他们抓的比例，然后我们台湾的8钱的生地黄这样煮比较有效。那如果肾气丸丸剂不够的话，用肾气丸汤剂，通常那个药效就追得上这个病人了。那至于说真武汤的话，你看着办。如果因为真武汤它照比它在结构上它的优势，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血压高的话，你也不用喝到那么凶狠的汤剂。其实附子在怀孕的时候，因为张仲景常用，所以我们临床上真的觉得它不会堕胎，只是比其他的医书一直说会堕胎。所以，但是这个堕胎是这样子：如果这个胎儿是刚着床的时候，就是胎儿是刚着床的时候，最堕胎的药是什么？是薏仁。因为薏仁会觉得那是异类，把它吃掉。那个，但是，那也就是说，在那个小胎那个胎儿还太小的时候，有一些像附子、薏仁之类药，激活你的免疫力，会把它当成异类，然后把它消灭掉。但是已经那么大了，就还好。但是你也不用用那么重的剂量，比如说，妊娠高血压，你如果要用真武汤也可以，但你用科学中药啊。要一次吃4克5克，就真武汤会中药4克，再加1克的泡附子，那这个剂量通常不凶恶的，啊，所以这样子调理就可以。那至于说妊娠呢，如果它是小便不利，然后有点水肿，那它也是用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法。他说这个水肿的人是又怕冷又站起来会头昏，但不管了，就是小便不利又水肿。那这个葵子呢，中药里面的冬葵子。据说这个东西是一种特别会发芽的药物，就是用火烘热了以后，只要一洒水就发芽。所以冬葵子的特效是什么？爆青春痘，就是那个不冒头的那个痘痘。你一颗痘痘吃一颗冬葵子，就温开水这样吞，吃了以后当天就爆头了。所以它就是威力就是冒头，让你那个痘痘没有那个白点，有个白头就可以挤掉了嘛，对不对？就是让暗疮变明疮，冬葵子是特效药。那所以，如果在这边的话，就等于是这个妇人好像那个小便被什么塞住了，所以我的冬葵子把它轻轻推一下，然后用茯苓来利尿，就是用不凶恶的方法。那至于说后面的那个当归散或者白术散，那这都是一般就是这个张仲景认为的安胎药。那这个安胎药还有另外一个民间很流行的东西是什么？父亲主方流传出来的什么十三太保之类的，我们广东人叫十三太保，那就是保产无忧方之类的。但是那个叫做十三太保那个系统的安胎药，它其实是就是你要临产最后那半个月再喝的，就是那不是中间那段时间喝的，这样能听懂吗？那个是让人好生的药，你提早喝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就大概知道一下。但是就是怀孕的整个期间的标准版的这个当归散，就是有一点点黄芩来清那个虚热，让其他药都是补你的，然后帮你的血液疏通一下这样子。而且张仲古代的那个怀孕的方子里面常常会放一些白术，而白术据说是干嘛的？是让小婴儿不要过肥的，就是婴儿减肥药，简称瘦胎药，就是希望这个小孩子，因为我们中国如果用中医的观点来讲的话，就会觉得小孩啊越小越好，不会觉得越大越好，就早产儿那个小的都不成人形那个不算啊。但是老实说，站在我的立场，就会觉得如果你的小孩子3、4岁的时候比别家的小孩子都小，那这些很好，因为发育是越慢越好。就是你如果别家小孩子差不多 啊，11岁、12岁就到青春期了。你家小孩子13、14岁都还不发育，那代表你家孩子会不会变天才啊？因为越晚发育就头脑，因为人只要一到青春期，头脑就停止成长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家的小孩子就是同样一个幼稚园的儿童，你就是你家小孩就比别的小孩，哇，别家小孩都肥肥的啊，你家瘦干干一小只的，其实是很好。因为我认识的那些，小的时候比别人矮而且瘦小的小孩，到了青春期晚发育的那几个，到后来就长得比别人高，就是越晚发育的，后来反而就是后发先至的感觉。所以小孩子重要的是瘦小，然后他头脑清醒活泼，而且一定要长时间常年都让他睡饱，这个最重要。就是不要让小孩子累积自律神经的紧张，因为自律神经的紧张，如果以大人来讲，就是自律神经的紧张会造成性的欲望，因为人会希望能够有一个人抱抱摸摸亲亲啊，得到那个副交感神经的提振，来平衡那个自律神经。所以呢，如果你这个小孩子是那种，我这样说好了，有一种小孩子，我小时候就是那种，大人讲你都乖乖的，反正就随时在察言观色，就是希望不要惹到大人，对不对？那你就知道这小孩子随时都是提防的，对不对？那所以你养小孩，如果让小孩子自律神经不紧张，那你至少要养到这小孩，就是不高兴就能够对着你一直骂一直骂，并且呢，等到他骂完了，心情好了，就会扑上来抱在你身上黏着你。就至少肉体上，然后呢，他很喜欢你摸他，对不对？就是这种很喜欢跟你有肉体接触的小孩子，然后一有脾气就对你直接发，不会闪躲，然后发完就黏着你的那种。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确定这个孩子敢跟你在一起，自律神经是不紧张的。可是有的孩子是这种很乖的，不吵不闹的，然后客人来了，他会像马戏团动物一样背首唐诗的，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就他累积的压力，让他之后整个余生内分泌都糟糕了，所以压力越大，小孩子又会早熟。那这个早熟是对我们来讲是不是那么健康的事情？所以啊，所以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来讲，就不怕小孩小，所以受胎药让你的婴儿变成小只小只的，一挤就出来，像鸡下蛋一样，就最简单了啊。对，像我外婆每次是她跟我讲回忆她生小孩，她就说小孩生小孩是很简单的事情嘛，就好像去厕所大个便嘛，就挤一挤就出来了嘛，哦，就是那种感觉啊。那当然，如果你想要享受这种感觉的话，就要用那个用人的头发跟乌龟壳的那个东西，那个方叫什么？开骨散。那个的话，我们台湾用过的妈妈的，那不敢说100%了。但大部分都说，哎，一破水，赶快把备好的这个东西弄喝掉，哇，生孩子也是超顺的。这样子就是要乌龟壳把那个地方打开。那个用开骨散，所以要用自死败龟板嘛。所以你们家如果有谁啊养乌龟养死了，千万别丢，就放在那啊，放久了就变自死败龟板了。就现在小孩很会自己死掉的腐烂的乌龟的壳。就是现在小孩子很会把乌龟养死嘛，对不对？然后爸爸妈妈不敢给小孩看，他就放到马桶里面冲掉了，对不对？就很臭，乌龟腐烂的时候很臭，就要放远一点，等它烂完了就有自死败龟的败龟板。那个，然后所以那个民国初年就有中医生说什么龟板，什么熬胶啊，什么龟板胶可以养阴，这是哪个神经病发想出来的东西？他说：“你看哦，那个鳖甲是专门开破肝经绝分的，那是多么猛烈的东西！乌龟板那么一点点，那个妇人的胶骨就咵就打开了，看起来都活泼的很，养什么阴？就是他说这个是童话故事的偏差，怎么讲呢？就是中国人童话故事说，如果养一只乌龟，乌龟就是每天都静静的躲在房间最阴暗的角落休息，所以乌龟是喜欢阴、喜欢静的。”但是事实上，哪有这种乌龟？乌龟事实上都是游到阳光地方，翘一只脚晒太阳的吧？对不对？那童话故事根本就讲错了。什么叫养阴？这明明是很喜欢晒太阳的动物。所以就吃那么多龟板胶，就是乌龟都白死了。就搞了半天，人会生孩子生得很顺，就夏天变得很松啊。所以， 所以就是这个我们的中药童话故事啊，对，或者是说什么什么，而且什么龟板胶补任脉，鹿角胶补督脉，对不对？像徐文斌老师就骂，鹿角胶从头两侧插出去，那个补督脉才有鬼呢。分分叉还补督脉，他为什么也不用犀牛角呢？就扯扯着你在督脉上没有歪掉了。所以就是我们说中国人有这种童话故事，但是对于童话故事还有吐槽的空间的啊。所以这个当归，那他说如果这个没事就吃当归散，然后呢会觉得身体上有湿气、冷气、心烦、心痛，然后呢胃口不开，然后这个胎动不动就在那踢踢你的，那这个的话呢你就用白术散啊，就这个白术散要加点花椒什么的，那会整个胎又稍微要平稳一点点。那一般般的养胎要用这个，其实就没有什么副作用，然后还蛮舒服的。那至于说他说怀孕七个月啊怎么样的时候，他就用劳工关联，但是因为我从来这种事情我从来不用针灸的啊，所以我就先放过。那至于说生完孩子的产后的妇人，这个小柴胡汤我们在讲小柴胡汤带过了，就是是不是一定是小柴胡汤不知道，因为产妇发热通常后代的方剂都是为了保险起见，都是用当归补血汤做基底，就是你血先补住再说，那感冒药再挂在里面就是了。好，所以简单一点来说的话，就是你就当归补血汤的基底再挂进感冒药，这样用起来比较安心。那至于说产后呢，等到他这个浴帽就整个人闷住，然后很不舒服啊。用那个前面那个去看到他闷住，然后再来呢，他就说吃饭吃到七八天又发烧了，就大承气汤来泻他。那我觉得像这种在时代里面，真的被对待的很粗糙哎。那我们今天大概不会这样用了吧？就放着吧。那他说，如果产后肚子里面又是这个酒痛啊，就是不知道怎么样那种，反正闷痛怪怪的。他说这个东西还是用补法，就是用补法比较能，就是用当归生姜，然后他那个补法能够比较让他把那个。产后我们说要排一些那个子宫里面那些脏东西，我们叫恶露，对不对？那保养它这些脏东西都排得干净的话，用补法的话，就是当归生姜羊肉汤，那直接这样补进去，子宫很舒服很活泼，然后把它挤出来。那如果还是挤不干净的话，这个妇人会变成肚子痛反满不得卧，就肚子闷痛然后坐立不安那种感觉。那这时候就是里面的东西什么东西粘到扯到排不干净，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让它排，但是要止那个痛，通常是用芍药。可是芍药把子宫松开的话，因为产后最需要的就是子宫要恢复原位，对不对？用了芍药，它就一直松在那个地方，所以用芍药就要也用枳实，就是让它松得开，也缩得回来。所以这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另外呢，他说如果真的产后啊。肚子痛得很不舒服，一开始你用枳实芍药散好像把那些脏东西挤出来，可是如果真的挤不出来，代表它的东西还是黏住了，那黏住的话是用破瘀的药，那这个时候破瘀药就不能用那些什么地方那种更凶的，因为这个产妇已经失血了，不然你让它再血崩或怎么样的话它撑不住了，所以就要用那个下瘀血汤。它的主轴是有土鳖虫的，土鳖虫的力道就是确保这个淤血一出去伤口就马上自己就愈合了，这样子的话比较安全，所以产妇有淤血的下淤血药，就是强度只要用到下淤血汤的程度就好了，再强的话就怕伤到人了。那至于后面的那个他说恶露不尽的话用大承气汤，那我们今天也不用那么猛烈的吧，所以就算了，就能够用到枳实芍药散跟下淤血汤差不多了。那至于说他说如果怎么样的产后感冒用小柴胡汤，那我们今天也是用当归补血汤做基底，然后再挂其他的感冒药。然后他说如果这个人呢他是脸红红发热头痛汗出喘脉弦索，好像是一种血虚发热，那这个清这个上焦热烘烘竹叶汤还是很有效的，但是还是一样我们今天是挂当归补血汤用，就是他这个汤你可以单独当做清那个脸红红上焦热烘烘这件事情，但是补血的药还是用下去比较安全。那他说如果这个生完孩子以后这个人就犯恶心心烦 然后其他卖相什么的都没有什么。他说这个只是这个喂小孩啊，就要造这个母奶给小孩，这个身上母奶，因为造母奶给小孩弄到这个人血虚了啊，就是抽掉太多营养了，所以就用这个也是竹炉石膏白尾，这些都是清虚热的药。但是呢，这个因为如果只是吃一小颗的话不会太伤身，但是如果是我们今天的话，就比较历代的方剂都知道，就是要补母奶的话，就是一些些通畅这个人血路药，比如说往复流行之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补强的药。其实历代的补母奶的方子，这个药那个药，到最后都通常都是要加一只猪蹄一起煮，所以到最后就知道其实最补母奶的是猪蹄，就是你就是炖猪蹄炖猪脚，然后再加一点那种一般说通乳的药，然后让这个妈妈吃的至少它有这个材料有这个营养，那这个猪皮到来就拿来清虚热就好了。那至于说产后下痢脉很虚，那白头翁汤的加味，这个也讲过，就是你至少要有一点细菌感染，用白头翁汤才比较好用。但是呢，总的来讲，从这一串的方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痕迹，就是这个商仲景时代的产妇，好像一都不会血虚，二都干掉在发热，就是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就是那个时代的人，而且商仲景的方剂里面没有治难产的方剂，所以汉朝的人是怎么样？就是很常常运动，所以当小孩子因为乱生就生出来，那生过以后觉得哇好干扰，赶快扇风，是这样吗？就是让人很难想象汉朝的人的女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质，然后他后面的那些方剂又看得出来，那些女人都是受尽委屈。等一下，这个故事你要这样讲，我们近代的中医女科方跟古代的中医女科方做一个对看的时候，其实常常会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古代的女科方，尤其是汉朝时代女科方，治疗血虚的是少之又少，然后但是还是很会发热，很会发燥热。那这件事情民国初年有一个也是武林宗师也是医术大师的一个叫郑曼青的人，他有在台湾编过一本女科心法之类的，他就在序言里面讲说，这个近代的女人越来越能够把情绪表现出来，所以她的体质就自然跟古时候女人不一样。那古时候女人是什么都忍着不讲，都在家里面静静的待着，就像那个能够滋阴的龟板叫那个乌龟一样。他说，所以那样的女人她的阴是很够的，就是郁闷住。但是他们现代女人这样出来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差不多都是阴虚燥热，所以变成说我们现在要开女人的药的话，那种大补阴虚啊补血的药就要开得很重。那古时候的女人就只要疏导她的肝胆之气郁结就好了，大概有这样的差别。那当然郑曼青先生他有预言说，女人再这样下去不得了，体质会全部坏掉，让我们中华民族就遭到劫难了之类的。但你会想到说，这是不是因为郑太太有什么事情，就是很会跟丈夫怼上啊，所以郑丈夫是好忧国忧民啊，说要遭到劫难，就是有个女人不应该这么，哦，不知道。那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女科啊，就张仲景女科在怀孕这方面不是那么的完整，所以就有能够用的同学用用，那不能用的就算了。那接下来呢，他说这个妇人啊，喉咙里面好像有一块烧肉吞不下去的，是这个半夏厚朴汤。那当然我要说半夏厚朴汤比较好用的时候，还是对到故事情节比较好用，就这个人会生气又把这个气憋回去，生气又把这个气憋回去，这样久了以后喉咙就觉得这样那种感觉，那这种时候用它就会比较对症。那半夏厚朴汤有另外一个入术的使用，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有一个如果一个中风的患者，他是因为你知道有点我们台湾从前的那个连续剧啊，都会演那种中风的剧情，就有个爸爸，然后儿子对他很不孝，然后爸爸就站起来说：“你这个逆子，子子子，然后倒下去。”就是差不多就这种剧情啊。那就是那个剧情框架下的那个治疗中风的药，就是要用这个方剂当主结构，把那个塞上去的气降下来，再加上一些祛痰的药，把那个塞住的痰拉松，这样子。那这个，不过说到中风这个话题， 我们的桂林粉张仲景没有太多讲中风的东西，顶多一个桂枝黄芪五物汤，它是讲到人的受发麻。但是呢，在金匮要略本有帮这个张仲景，就是金匮要略本有些方式编辑的人补进去的，那他有补一些中风的方子。那这个，可是这个也不是，原出张仲景，而是这个，我们看讲义第十一、十二、十三页啊，而是他从别的书里面收过来的。因此，这些方剂呢，它的这些来自于什么外台秘药啊，或者古今入验啊，这些方书，像唐朝什么孙思邈或者什么外台秘药或者什么古今入验那些方，它跟张仲景的书有一个决断性的不能点，就是即使它的方剂都是上古流传下来的那种所谓的远古高科技创造的金方，但是张仲景是有强烈的去龟毛的去找到最好用的辨证点这件事情，但是那些其他的方书都没有，所以自己这些方其实都是仙丹，但是我们今天在使用的时候很麻烦的一件事是不知道该用在哪里这件事情。所以这些方虽然都在这边，但是比如说这里有个侯氏黑散，他说治疗这个人大风四肢繁重心中恶寒不足，其实临床上有效的都不是这个症状。那他说那外台秘药写说治风癫，就是中风以后就发癫。好，那你说中风以后就发癫，这是怎么回事？就是你知道有些人是中风之后就性情大变的，这个有听过吧？可是结果事实上是中风或者脑膜炎或者是脑梗阻之后性情大变比较有效的是下面那个五之三那个风饮汤，就是风饮汤，就它这个方子啊，全部磨成少量少量的细粉，然后用个茶包，只装三指错哟。就是你知道这个风饮汤的那个剂量是低到，就这些东西打成粉以后啊，你的剂量是这样，三个手指头夹得起的那一点点药粉，只有这样哦。然后放在一个布袋里面，不要让它溶到水里面，然后隔着布袋在水里面用井水煮一滚、两滚、三滚，然后就烧开。所以这个风饮汤到底是什么鬼？因为我们中医近代有一个术语叫做同类疗法，你听过没？没听过吧？同类疗法就是同类疗法是好比说这个人曾经中过一个什么重金属毒好了，或者曾经吃过一个什么西药，严重的被这个西药的副作用毒到，那你就把毒到他那个重金属或者毒到他的那个西药，比如说一点点一些灰尘那么小的量放到一个试管里面摇摇摇摇摇摇摇，现在都用机器摇了，不用人手摇了，然后让那个药溶在那个试管的比如说100ml 的水里面，然后呢你再把那个水取出一滴再用第二个试管摇摇摇摇摇，然后呢再取出一滴再用第三个试管，然后摇十个试管，它的冲淡的倍率是100的10次方之大。那所以然后据说这样摇到后来已经没有任何物质成分，只有能量振动的东西，你再给那个人喝下去，他就会呕出一大堆东西，然后呢那东西都是他当年吃的那个西药的药味，或者是毒过他的重金属的什么东西，就是以毒引毒，叫做同类疗法。那同类疗法这只是其中一个面向，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近代有一种叫做花精疗法，也是把那什么花的能量渡到那个，要把那个波动渡到水里面。那但是同类疗法呢，也很被人家嘲笑。那人家怎么吐槽呢？就是你看，我家后面有个大湖，对不对？我这需要生病的药全部扔湖里，然后呢全部化光了，然后只要病了咬一口湖水吃，就刚刚好了，有效了。那真的有可能吗？之类的啊。但是老实说，当一个方剂，那我们中医的就不叫同类疗法，我们中医是异类对抗疗法。就是你寒我就给你热，这是对抗，不叫同类。但是用到像风饮汤那么淡的药的时候，它就像是同类疗法，不像对抗疗法了。所以这个方法你在搞什么鬼，或者它本身是什么巫术，就变成以我们中医本来的理论框架都不足以解释它了，因为它是另外一个系统的巫术。 但我只能这样说。那至于说头是黑白的话，也是有的时候治疗什么脑梗阻后遗症比较有效，治疗什么比较有效，但是就说不清楚。那这个后面那个防止地黄汤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治疗发神经精神分裂有效，但是就是有时候也是赌赌看，所以这都变成。那我们唯一能够比较确定的，就是在后面一页那个古今入夜续命汤，或者是唐朝的小续命汤之类的东西，那个主轴就是麻黄剂的。那这个麻黄剂的呢，比较能够让你确定说，就是脑溢血的时候你用了麻黄剂，把它那个浮颈的脉消掉以后，它的脑溢血就不容易继续恶化，然后它组织把脑溢血吸收掉之后，就比较有恢复的机会。那当然，药王血里面的寒气去掉的话，就刺十个手指尖放血之类的，也是会有帮助的。那但是事实上，古今入夜续命汤的以药性来看，是说有寒气进入血分，所以这个人脑溢血，或者另外一个方叫小续命汤，也是类似的结构，就是这样的中风是特别有效。但是实际上的临床，不可思议的是，它最有效的完全不是脑溢血，而是一个人在意识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莫名其妙的发现自己的脚不会走路了，就是莫名其妙的下肢瘫。其实续命汤系几乎在临床是百发百中的是莫名其妙的下肢瘫，而那个跟我们一般认为的脑溢血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所以现在这些中风方就是，大家都是糊里糊涂的在用哦，然后而且最麻烦的是，当然啦，这个后面十三页那个是李可老中医喜欢用的版本的续命竹散，他认为反正中风就不管，就用这个一直喝一直喝，就会好的比较快。那那个贾家那个龙老师给我们那个药单，你有没有啊？ 有。 好，帮我投一下，好吧，谢谢。这个好像是我们大陆有个地方的某诊所的那个镇店之宝，就是这样一个大剂量的方剂啊，你就反正就煮一大锅，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据说是中风后的恢复会恢复的特别的好。反正就是多多益善，就一直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这样。颈椎伤的话，通常是用后代方天王补心丸，就是重剂量的生地去修补那个神经，就希望修补的好的。好，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目前大陆用起来据说还顺手的方式。那当然你要花的就是药材钱啦，就是大剂量的一直煮一直喝，一直煮一直喝，以修补来讲这个方式是比较好用。那至于说我们中医对于中风的辨证啊，就是这个是要跟业主讲一下，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各大名医都有中风的治法，那它的分类的方法会有点像是，它会先分这个中风是这个人是被束住的还是这个人是涣散的，就是要辨它是痹症还是脱症，这是一般中医最常说的那个分类法。然后他就说，如果这个人是手是紧握拳的啊，这样什么样的话，那就是可能是用那个有很多啦，比如说什么牛黄，什么清心牛黄丸啊，或者是有一个是应该是胆灵峰的什么补天石啊，或者是什么张其纯的那个健灵汤之类的，那个字跟健念不念灵我都不知道，瓶子的瓶旁边是一个今天的金还是念念的灵之类的。那另外脱症的话呢，就是口眼歪斜，整个人半身不遂。那有的人认为说古今入夜续命汤是治疗那个口眼歪斜半身不遂，但是这有的人就有的人认为说麻黄剂是治痹症的，所以这个到今天中医还是都吵来吵去吵不完。那还有人说这个不管痹或者脱，你还要 由浅看到深，就看这个重物是重到最表面的络，还是重到里面的筋，还是重到内脏的腑，还是重到脏。那这样的分类法又有一大堆说法哦，比如说只是肌肤麻木的、口眼歪斜的，那个用外面比较表层的药，什么比如说这个人比较是扎实的，那用乌药顺气散。那如果比较是涣散的，就用大秦焦汤之类的。那其实这个大秦焦汤，刚刚那个药方结构里面也有，就他们的药方是虚跟实的都有了。然后他如果是重筋，就是左半身不遂，或者右半身不遂的话，如果这个人是握拳紧紧的，那个用那个行实的用涣符丹。那如果是虚的涣散型的，就用小续命汤之类的。那然后如果是或者是说神志清楚，但是呢讲话讲不清楚的，那就用张仲景的黄芪五物汤之类的。就这都是有一个细部的归属，而且每一个老医生的归类法都不一样，所以这都必须重新再去做一个梳理哦，才知道用那些小数据的有效依案去分析到底怎么样才是对，因为每一个老医生心中的那把尺都不一样。然后或者是说让重腑整个人都已经昏迷不是人了哦。那问题不是人，还要去问他说，哦，你自己是觉得自己是发胀还是不觉得发胀，来分辨虚实。那这已经不知道怎么跟人沟通了。这么荒唐的故事情节，我只在《圣斗士星矢》里面看过一次，就是有一个什么圣斗士一辉啊，被一个什么处女座的沙卡打到说，我的神通力是让你五感丧失，就是眼不能视，耳不能闻。然后之后还跟他聊了半天，不知道怎么聊的。就是那个，然后有一个吐槽番号，就是我都这边打到五感丧失，你跟我讲那么多什么意思？就我们在聊什么鬼？就是那种已经都不能，已经昏迷不是人了。他问他说你觉得胀还是觉得不胀？这很奇怪吧？所以这个中风的，我只能说留待来日啊，我们的业主慢慢研究。但是眼前的话就，因为临床好像有时候这个有效，有时候那个有效，然后他的那个有效不疗效还不能够切得很齐。所以就只能这样了。那再来啊，此时中风差个题啊。那至于脏燥悲伤欲哭，这个就是这个女人内脏得不到滋润，所以她动不动就悲从中来，然后并且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就动不动打哈欠，然后有的时候呢就会莫名其妙搞什么鬼，好像被神灵附体一样的。那这个以今天来讲叫做歇斯底里。那有一个前些年啊，就是大概是2000年左右吧，就是那个美剧演汉尼拔的那个小男生，那个英国男演员曾经演过一个不怎么红的英国电影。那个英国电影是讲说人类是怎么样发明那个女人用的电动按摩棒的，就是他是讲说那个年代的20世纪初头的英国，那些因为你知道英国人要当绅士淑女就比较压抑嘛，对不对？然后英国人又据说是性生活比较不足的一个民族，所以他就说那个时候的女人如果有歇斯底里的症状，就认为说这女人是神经病或怎么样，然后甚至会被抓去疯人院关，或者是做很残忍的手术之类的。那但是他们有一个医生，他发现他可以治疗歇斯底里。那他的治疗方法就是用手去刺激那个女人的阴部，让那个女人达到性高潮。发现女人如果能够很舒服的多达到几次性高潮之后，那她的歇斯底里的症状就会少很多这样子。那那个医生也是年老了哦，快要退休了，就是收了一个徒儿，然后那个徒儿就每天在帮女人用那个手指头刺激阴部，然后每天刺激完就手抽筋要泡冰水，然后终于撑不住了。那那个时候他这个年轻人的朋友刚好是一个有钱的发明家，说现在就已经有这种东西叫做电，这个新东西发明了，所以我们可以发明一种东西让带着你的手去转转转震动震动，然后就发明了电动按摩棒的一个据说是历史真实的故事啊。那就是但是这样的一个有点荒唐无稽的历史事件，可能也是在暗示说女人的那个身心是需要一些爱，就是舒服的滋润，就多分泌一点所谓的脑内吗啡、多巴胺这些东西，才能够让人平静，这个平就让自己心情变好。那如果那个你得不到男人的帮助啊， 让自己舒服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刺激这个脑内脑啡分泌，叫什么吃什么巧克力糖啊，或者是就是那种脑内脑啡分泌的那个方法，就连像日本漫画每次都喜欢写的，就新开了一家蛋糕店，然后那个女子高中生去吃那家新款的那个什么蒙布朗，然后吃了一口就说好吃了，那种表情啊，就是那个样子就被提出脑内脑啡了。那张仲景的做法是比较残忍一点的啊，就是用的是一个甘草黄麦大枣汤，其实这个的剂量真的照理说没有小建中汤甜才对，因为小建中甜跟红枣还更多了，可是就是这么单纯无味的药物的那个甜法，我那时候喝就觉得哦，那个甘草甜味加上红枣的甜味，就觉得说我宁愿喝黄连的苦也不要喝这个甜，就觉得哦超不爽的，就甜的就是有一种皱眉头的感觉。可是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在出版社工作有点不痛快吧，然后就喝了一碗，然后那天我就发现我回家的路上是跑跳步在哼歌，就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台湾像小胡学弟，就他只要那个有男生同学失恋，然后在家悲哭不休的，然后就去喂给他这个甘麦大枣汤，然后通常都有效。那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故事情节。然后当然后来有一次天辉他什么失恋啊什么的，就是反正就是被人家甩了之类的，那个然后就很消沉，他打电话给我说杰中你有没有时间跟我谈一下啊，就是意思他的那个内心是很受伤的。可是我说好不容易，好，然后我就好不容易时间到我家来谈吧，就是他到我家的时候根本就不谈他的失恋，就是因为讲说我跟你讲啊，我在哪一家药局买的那个甘草糖，吃起来就不是没有效，或者生源去买了，哎，吃起来就很有效，然后就一直在跟我讨论这个甘草糖很好用很好用很好用。然后我说你不是失恋然后很痛苦要跟我谈吗？啊，我忘记了啊，那再谈一谈好了。就是然后因为当时这个相如神灵所动悲伤欲哭，我就听到那个大陆有其他中医老师教这个汤的时候，就说什么啊什么这个东西会因为好像被鬼附体，是因为什么女人属阴，所以容易跟什么阴间的东西发生关系，就是把它扯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我们台湾都是男生在吃啊，就是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有一点点就是想要吐槽的感觉。但是简单来讲的话，就是你如果在这方面就是觉得好像身体脑内吗啡就是分泌的不够，那你就自己吃，然后就自己在家里面灿烂的笑一笑啊，就这样子。但是当然效果是比不上这次美满的性生活了，只是让你不要那么痛苦而已。那再来，他说，如果一个女人啊，一直是这个，好像是吸痰，或者是那个多的口水很多，那医生却误下了的话，他就会把那个东西拉下来变成心下痞。他说这个时候应该要先治他的吐痰，再治他的心下痞。他说治疗那个口水特别多，比较适合用桔梗甘草茯苓泽泻汤。那这个我们临床用的真的非常的少，所以姑且我们把这个方当成是什么有一个人趴在桌上一睡觉就满桌子都口水的那个故事情节的备选方案之一好了。那至于说泻心汤，那就一般般的啊，心下痞用泻心汤，那这个就知道，对，已经讲过了。那至于温经汤的话呢，这一条就是张仲景的老师严重的被他表的一条，这个就是张仲景问他老师说，老师，请问为什么女人呢、啊，到了我们先说的更年期啊，就会这样的发热啊、烦躁啊、出大汗啊、脸红红啊、手心发热啊？然后老师就说，这是因为这个女人曾经流产过，然后所以她的身上还残留着流产的时候的淤血才会变成的。为什么？因为老师的认为是，你看那个女人嘴唇干燥嘛，那下淤血汤症不是嘴唇会干干扁扁的吗？所以张仲景说，对，这是淤血造成的。但是结论是并不是的，这个是温经汤是内分泌的事情。是女人到了一个年纪，那个有一些内分泌不够了，所以身体会代偿性的发热。那温经汤的整个结构就是让你那些不分泌的内分泌重新开机，让你的子宫重新再暖起来，变得活性化。然后，那个内分泌还够的话，那这个人的更年期的那个症状就会没有掉，就很简单的一个方子。但是温经汤这也是我们历代中医的一个大坑， 因为大部分的中医看到女人的更年期症状都会说阴虚火旺，然后就开这种凉血的药，那就全部把人家治坏了。因为这东西它就不是中医的医理那一套，而是西医的医理那一套，就是比较是内分泌的问题。那再来，这个土瓜根散，就是阴道肿，或者是这个人少腹闷痛，就是他说可能这个女人是月经不通畅，少腹闷痛，或者是这个人一个月之内月经就来两次，那或者是这个人女人阴道肿，就用土瓜根这个药。那土瓜根，对不起大家，我们淘宝网上买到土瓜根吗？还是要自己种个瓜去挖它的根？我土瓜到底是比较接近护瓜还是葫芦瓜？在中间怎么哪一种是土瓜，我都搞不清楚。 淘宝上有。 有哈，那没事。 黄瓜是黄瓜， 就黄瓜 吗？ 黄瓜。 黄瓜。 黄瓜。黄瓜。 黄瓜是什么东西啊？ 那这个黄瓜根就是你们自己，反正中药材上已经也确定是哪一种，就用那一种就好了。但是，你说这个东西的总结构来讲，这个药方总结构，我觉得黄瓜根是稍微凉一点的，但其他的药就是比较通血的，所以就是又凉又通血，就是等于是张仲景那个时代的对于月经周期的混乱，它的调经药是用这个结构。可是我们后代的调经药就有分很多，就是月经早来是血热，然后月经晚来是血寒，怎么样呢？就用大类别的。所以临床上，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是用后代方的那一套，所以张仲景的这个调经药到底有多好用，就是要用过才知道的啊。所以这个就等待各位同学当做自己当做消费者去用用看，看看是张仲景的比较好用，还是后代方的比较好用。因为关于月经或者关于什么，那个父亲处方的一大堆方子，那些方子也是大家用起来也都还算 OK 的，这样子。所以，就看你选择哪一种。那至于说这个，女人呐、啊，她说如果这个女人是流产了，或者是崩漏了。那但是不一定是流产，也不一定是崩漏，反正就出血不止啊。那张仲景就说，如果你用那个之前治那个什么肝气郁结需要捶胸口的这个玄附花汤，它本身的药物结构刚好又有止血的效果，所以你可以用玄附花汤来止血看看，就把那个血抓住的感觉。但是如果这个人比较虚弱的话，止血还是适合用黄芪当归汤。那这个黄芪当归汤基本上整个结构就是后代的当归补血汤，所以就是用当归补血汤结构去兜住那个血。那这一类的方子发展到后来比较大家用起来都觉得好用的是那个妇亲属女科里面的老妇血崩方，就是老女人还血崩，代表她特别是气很虚抓不住血了。那它的要点是在于要在当归补血汤里面再加什么东西，加什么东西，然后再加七片新鲜的桑叶。如果你没有新鲜桑叶，干的话就要放多一点。就是那一个老妇血崩方是一个，就是女人崩漏不能停下来，或者怎么样都医不好。因为女人崩漏，如果你硬得让她停的话，你用那个前面黄土汤的那个燥心土也能让她停。但是那个就不是在调体质了，那只是硬的止血。但是老妇血崩方，用在今天的女人的崩漏比较有效的话，你也可以说，今天的女人即使只是30岁的人，在清朝你的体质也是属于老累的。就现在女人的气不够足，血不够足，所以气血虚的血崩要用到古时候方的老妇血崩。那少女血崩可能就婴儿时期在用好，就本来生在看机缘。嗯，那至于这个月经啊，有黑血块的用焦姜汤讲过。那再来就是我们跟很多人温白丸在配套的那个超级好的方，大黄甘遂阿胶汤。那就是打那个水最毒的几个厉害，圆花、甘遂、大戟嘛，对不对？那这个甘遂，大黄甘遂阿胶汤，它就是特别能够把那个我们今天的囊肿的那个位置的那个东西那个痰拔出来。所以张仲景说的主症，是因为张仲景只能用外部观察，就是说这个人的小腹是这样子， 凸出来，代表里面是血跟水都结在里面，所以就用这样的，就等于是大黄是打通血的药，但是在通血的药里面加这个专门抠水的甘水，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各种囊肿都会有帮助。那至于说抽痰的药，对于痰本身有拉力的是止尼茯苓丸，这个是用风化消跟生半夏，所以我会觉得大黄甘水阿胶汤做小药丸跟止尼茯苓丸合方，那当做这种囊肿类的调理药胜算是非常够的。那如果但是还是一样，无论是血崩或者囊肿，都是要先治厥阴，拜托，就那个大框架要先调好，你不要单对那个点子打中药当西药丸，这样子药效都会打折扣。那至于说张仲景说这个人肚子痛，月经来一下又不来，然后停一停又来，那这样的话就有淤血，所以乱讲，就所有的淤血一次打掉算了，用比当汤，那太凶狠。那你们今天可能会想要用比较不那么凶狠的什么桃红四物汤之类的方法，比较温和的来处理啊，所以这个就这样子一回事。那再来呢，这个白石丸是这个女人好像子宫里面感染了什么东西，所以那个阴道里面一直会有那种有一点像是奶酪酸奶的那种白白的那个杂杂沫沫啊。那张仲景认为这个这样子的情况，你用矾石跟这个等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就好像那个什么能够蓄精的，到底是玄化还是玄不化的？因为这个矾石在古书上面有另外一个版本的东西，是叫玉石，这样写的。那玉石是一种大热的东西，所以张仲景的这个方子到底是要用今天的白矾枯矾，还是用玉石，这个就不知道。所以这个，但是基本上，如果今天只是用这个白矾来做这个药的话，那一小颗药丸塞进阴道会不会有效？会有效。但是还是一句老话，整个你厥阴病要治，因为这东西是挂厥阴的。然后女人的厥阴病，我们台湾的老同学跟老助教又有一句话，都是挂情绪的，就是你是心情不好，然后才有厥阴病，然后才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大框架用白石丸，然后大框架是厥阴，然后一般般这种情况，你就算是用今天的白矾，应该也会有效。但是我有一点好奇，是不是用那个玉石那种大热的石头可能更有效？我只是自己有点好奇。那再来呢，这个用红兰花，就今天的红花，藏红花非常贵哦，所以说不定用川红花就可以了。那这个用九煮红花，它治的是女人的哪一种瘀呢？它的这个症状是这样子，就是你的那个下腹部的那个痛是某一个小点特别刺痛，然后那个刺痛点会跑的，就是代表那个是那一种某一种特殊点状刺激你的比较硬的淤血的碎屑，那个是红花在主打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刺痛点会跑的，用那个红花煮酒。那他就说，这个各种的小腹的这种不舒服，大概当归、小药材或者小建方都会有帮助。那至于他说，再来又是一个张仲景表达老师的条文，就是女人为什么尿不出来啊？老师就说，因为她的这个膀胱这样子被扭起来了啊。对不起，人是生理学做不到这么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反正就女人尿不出来，反正就是肾气丸超好用。那么女人阴寒舌床散滋散组织，请问一下各位女同学，你有生之年有觉得我的阴道好冰冷过吗？有哈，那就是舌床子就是一个让你的那个，因为舌床子是一个蛇喜欢睡在它旁边的植物，所以它有一种厥阴风沫之气喜欢靠在他身上的暖暖的氛围。那你用蛇床子煮水洗阴道的话，它就会沿这条厥阴肝经把生命能拉过来。那拉过来之后，不只是治本，并且是能够让一个人的性的感觉比较舒服。就蛇床子基本上在中国是各种色情药都会用的，然后性的感觉比较舒服，有些感染也会因此改善。 那这样子的一个从厥阴经把阳气接引过来的药，那当然是一个条件是你本人要有足够的阳气让它接引了，是不是？那蛇床子呢，因为古时候的各种的那个男人的壮阳药都有放这个药，所以你就会想到说把那个能量通到那个地方去。那另外一个把肾气往上打的元气，也是各种壮阳药都会用的药啊。那这个昨天晚上听到一个有一点荒唐的，那比较黑暗啊，应该说故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从前从前，荣帅江老师就有教我，说女人的那个下腹腔活血的那个桂枝茯苓丸啊，就刚刚说子宫肌瘤那个桂枝茯苓丸，他说如果你男人的补肾药补不进去，你就配合桂枝茯苓丸一起吃，因为它那个开下腔血的那个效果会让补药能够补到下焦去，就是任何男人的补肾类的药搭桂枝茯苓丸就会变得特别有效。结果我昨天听到一个故事，是有谁给谁，那个谁都不能说是谁了啊，有谁给谁用二钱蛇床，用五克的蛇床子煮水，然后顺服了九克的桂枝茯苓丸，然后那个男的下体就一整天坚挺不能软下来，然后那个人简直不能过日子。我就觉得这是年轻人啊，我觉得青春真好。如果是我这种中老年人的话，我就觉得那么坚挺的话就靠着肚子放就好了，也不会不能过日子。但是就他是捅着那个裤子都不能走路了啊，就我的话就顶多靠着肚子放，人家说哎，你的下腹有那个真武汤的铅笔芯吗，所以就不会被当一回事啊。但是就那年轻人就直统统的就撑在裤裆里面就不能过日子了，然后后来用了那个人工阉割的治国地黄丸让他是平息了之类的，这样一个故事。那我就觉得说哇，我又开发了新的壮阳药，这同学好棒棒哦之类的啊。这些乱七八糟的故事真的很有商业价值，就这么小剂量这点药能够让人坚挺一整天呢，这已经赢过伟哥了吧？伟哥一颗很贵的耶，那吃了之后只能够挺一个钟头挤极限了。那至于这个女人的那个阴中长烂疮，用狼牙来洗，那狼牙到底是什么？今天的中药考据一直没有定论，只是有些人会觉得用一个叫做狼毒的药以毒攻毒可能会好，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女人的这个阴中如果长烂疮这个体质，你如果厥阴病的治法如果掌握的好的话，原则上是可以治得不错的啊、哦、所以这个东西就备而不用。那你先说我不要用狼牙，我用仙鹤草，因为有人说今天的仙鹤草是当年的狼牙，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就用仙鹤草也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奇效。但是这一类的就是你用蛇床子啊，用白矾煮水啊，用什么煮水能够洗的有帮助的就非常的多，所以你并不需要就是张仲景的方不是唯一解，你还可以发现很多好用的东西。像我的话有时候喜欢用一点点苦参，就虽然它药性很寒，可是以毒攻毒的那个拔毒效果特别好之类的。那猪膏猪油接头法治疗这个阴道上皮是特别的有效，所以这本书就这样讲完了。那今天课程到此结束就是了。真的是这样啊，因为主要是我这次要帮的是工程师对方做 mapping， 那我的这个情报传输已经做完了。那你说你为什么不利用剩下时间跟同学多聊聊其他方剂？我跟你讲，各位同学，首先我这个课本来是要教54个钟头的，那今天可能是因为教室各位同学吸收消化吸收能力特别好，或者是不吸收就直接断片等等原因，总之就非常好教，然后就教完了。那我也不是有少教东西啊，对不对？像你们会有慧根啊，所以为什么煮汤啊就传输完毕啊，这样的感觉就是起因，所以就用夸奖你们有慧根来放过我少教5个钟头。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这个人呢、不太喜欢讲阴谋，我现在都是做阳谋的啊。就我告诉你我的阳谋是什么，因为我这次这个业主说要给我这个钱只是要传输这些情报而已，所以我就把这个资料让你交出去，我工作算了了。那我当然是希望这个业主以后，因为我这个业主是说以后如果需要找我当顾问的话，我跟他谈的是你一个月可以让我雇我问我2天，然后这2天呢我要价人民币13000左右，就是这2天你要什么资料我找给你。然后如果我每个月帮他找弄2天资料给他2天资料的话，其实累积久了我也是有自己的利益的，就是我 又有新的材料可以上别的课啊，对不对？就在累积我上课的资本。但是你知道，要对业主每个月都要记得来雇你问你，你需要就好像那个一千零一夜的那个故事，那个女主角，你需要讲个故事，讲到这里然后就完了，然后对方还明天还要想来听下一段故事，对不对？那你就这样子都把故事结局告诉人家，我还骗他什么钱，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每次都要留一手，然后逼着他还是想来听续集，这样我才每个月有13000可以拿呀。所以就请各位体谅我的阳谋哦，不能讲太多了。哦，就是，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然，我认为我们这次的课会留下很多很多的不完整。像同学有时候提到说，哎，我这状况吃的汤怎么没有好啊，对不对？那那些东西是我们就要继续做功课。就是当这个东西不能用单方面仅的那个主症来处理的话，就必须要对体质来开药等等等等，就是要这样子再重新的做资料的整理。那这个地方可能是我跟业主如果有一个月两天的约会的话，如果啊，我这个钱还没入手，我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如果有的话，说不定在这个情报的整合之中，日后可以给同学一些更好的课程。哦，我希望这些，希望对于我、对于业主、对于同学都是一个三赢的状态，我希望是这样子。但是同学如果有想要跟业主合作，以后一起要帮忙做研究的话，就跟业主加一下联络方法或怎么样。那我的话是昨天有跟同学讲，因为有同学问我说怎么逛日本东京，怎么逛泰国，那我就说那逛街的事情就留到今天上完这课上完以后来讲吧。所以我待会休息十几分钟以后，那就回来教泰国的好餐厅跟日本的好餐厅之类的。但是要讲到泰国的话，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一讲到这种事情，其实我这个人很污的哦，就是很龌龊、下流、淫荡低级的，所以我的行程不一定能够配上各位老爷贵妇哦。所以你如果不想听那些小黄话的话，你就赶快走，就不要再回来了。就是我的人生其实很下流的，所以这个你们就是没有这个要去日本、泰国逛街，就散会就回家了啊，就不用再回来了。那所以就先跟你们说拜拜，好，那我们就等一下再回来讲更光的事情。